实话能时来这么多好东西，其实也就是赶上了这个特别的好时候。再然后也是因为叶修他们这些高手手段高超，不然精英团对阵的激烈场面，个顶个的玩家高手换一般的玩家混进去，除了炮灰还是炮灰。这一天硕果累累，当然也有比较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毁人不倦竟然一直没有上线。 一夜又过，第二天又是趁着各大公会PK忙碌， 一边拾荒一边清扫着本周为数不多的剩余BOSS， 到了傍晚，游戏里渐渐安静起来。荣耀职业联赛第八赛季总决赛的第二回合将在今晚打响，这也是整个第八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赛季将在这场比赛之后彻底画下句号。 谁才是本赛季最终的王者，今晚即将揭晓。 对于杀野兔BOSS杀得热血沸腾的这几位来说， 此时此刻继续注意BOSS 还是观看这一年一次最终极的一场比赛，实在是一件很难抉择的事情。最后还是大神气场十足，轻描淡写的一句： 看比赛吧，BOSS有的是。 这话让展楼兰咳了一下。前场比赛的时候，大神好像还说趁这机会多抢几个BOSS的， 怎么这一次口风就转了呢？看来上次的时候只是双方合作没觉得有什么未来，现在五方合作了，对未来已经充满信心了。大家当然都是很想看这场比赛的，看到大神都如此说了，也就不惦记游戏里这点事儿了， 纷纷去守着电视等待比赛开始。最终决战，转播方果断安排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播放一些有关花絮，比如第一回合比赛里的一些精彩镜头，比如对目前形势的各种看法，还有这两天里两家战队各有什么举动，甚至这些天网游里燃起的战火都得到了报道。 总之就是不惜一切的对这最后的一场比赛宣传造势，挖掘一切可能存在的看点。第一回合，轮回战队以7.5比2的比分领先蓝宇。季后赛的赛制，两回合比赛的总比分是19分，只要有一方拿到10分，那就是稳赢的局面。所以这在第二回合里，轮回只要拿下组队擂台赛或是团队赛， 都可以直接获胜，倒是个人赛对轮回来说显得有些鸡肋了。个人赛分数散碎，轮回如果3战全胜，倒是可以在这里就决出胜负；否则只是取得1分或是2分的话，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胜负依然需要在擂台赛和团队赛中见分晓，所以轮回会怎么安排？ 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在赛前一直被大家猜测着。蓝宇方面，想要逆转形势的话，个人赛必须保证不能全输，而且还要连续拿下组队擂台赛和团队赛，形势颇为严峻。这种情况下，蓝宇选手顶住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荣耀的这种赛制在常规赛分数排位的时候显得非常合适，总分数的积累让各队都会尽可能的全力以赴争夺所有的分数，这很大限度地保证了每一局比赛的观赏性。但到了季后赛这种本该是更精彩的场合，却因为淘汰赛制的原因，让很多人不只是为了胜负提心吊胆。 比如目前这一期的总决赛，轮回这样的优势一旦真的在个人赛里就3-0全胜了蓝宇的话，总冠军就已经胜出了，接下来的擂台赛和团队赛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打了。如此一来，一下子就少了2场本该是最为激烈的对决，这让联盟情何以堪。起初联盟商业化还不发达的时候， 大家还并不太介意这些问题，但到了现在，比赛少打一阵就会少很多各项收入， 总决赛这种整个赛季的巅峰之战，少打两阵，那损失更是难以计算。所以联盟一直在考虑，季后赛需要参取一个新的模式，一个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的模式。只不过用什么模式还在研究中，这一赛季显然是还没赶上新模式的出台，结果这场总决赛真就让各方势力提心吊胆了。像转播方，像赞助最终决战的广告商，都已经专门找联盟履行了一个条款，单人赛里决出总冠军，或是擂台赛里决出总冠军，转播费广告费都将大幅度减少，除非比赛进行到最后阶段的团队赛，所有费用才会满打满算。对此联盟方面也是无奈，因为这样尴尬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季后赛的模式在不停地孕育着这种尴尬，精明的转播商广告方哪会视而不见，所以双方约定的合同里早就有相应的条款专门针对这种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让联盟最终决定一定要修改季后赛的赛制，都影响到收入了，这个太可怕了。题外话是这么说的，但本次比赛毕竟还是会这么打，于是各方都是提心吊胆，转播方、广告商之类虽然拥有这样的条款，但他们当然极不情愿省下这笔钱的，否则他们又何必跑来花这个钱呢？各种喧嚣中，总决赛第二回合越来越临近了，电视中的画面已经转切到了比赛现场，单人赛将在十分钟后率先开始，双方的出阵名单是在比赛前的最后一刻公布的，眼下现场解说和嘉宾正一唱一和地分析着双方可能的布阵。两人一致认为，虽然轮回可以轰下三分直接摘取总冠军，但是毕竟需要三战连胜，容错率太低，一旦丢掉一场，两场的努力就都算白费，把重兵布置在这里拿不下三分，反倒会影响到组队擂台赛的布阵，个人赛和擂台赛可是不允许由队员重复出场的。 所以我认为啊，轮回还是会把重点放在第二阵的擂台赛上，这里将是这次总决赛的胜负点。 嘉宾很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您分析得太对了，那么您觉得蓝雨战队会如此应对呢？ 解说积极配合着猜想。 蓝雨战队就比较被动了，他们需要猜想一下轮回可能的安排，不过毕竟轮回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安排可能性较高，所以我倾向于蓝雨也不会有力保个人赛的架势，他们同样会把重心放到擂台赛，只不过还是可能在单人赛里放一个较强的人选进去。 嘉宾继续分析着。 您说的这个较强的人选会不会是于峰呢？ 解说问道。 或许吧。 嘉宾微笑着，那自信的模样却好像分明在说，没错，就是这样。积极淘汰的赛制虽然常有提前杀死比赛的尴尬，却也不是一无是处，这种需要精打细算的战略性部署就是积分淘汰赛制上需要发挥到极致的东西，一次漂亮的针对性排兵布阵有时候就能成为一场比赛的盛典。十分钟在这两位的喋喋不休中很快过去，双方选手出场，进行单人赛的已经开始登台，对名单的公布也在此时开始。首先客队轮回战队的单人赛出场选手狠狠地抽了嘉宾一记耳光，不会强求需要三战三胜的个人赛将擂台赛作为赛点，他错了，轮回赫然就想在个人赛里直接将蓝雨轰杀，他们的王牌选手周泽凯出现在了单人赛名单里就是最好的证明，队中的王牌通常都是擂台赛的首关大战，在擂台赛里他们的强大可以得到更多的发挥机会，而在个人赛里了不起也就是击倒一个罢了，但现在周泽凯赫然将在个人赛的第一位出战， 轮回的气势，轮回的信心，从他们的排兵布阵中已经一览无余。再然后的两位选手，第二场吕波远和他的柔道角色云山乱，第三场副队长江波涛和他的魔剑士吴浪。外人目前还不能太确认，但是轮回自己却是清楚的厉害。这三个角色是目前轮回三个技能点满5000的角色。一枪穿云和吴浪本就是全明星级别，装备彪悍，云山乱由于技能点的原因实力提升幅度很大，虽然装备在职业圈里算不上突出，但是操作他的选手吕博远目前状态却是极佳。角色并不是全部，真正掌控角色的还是角色背后的选手，选手发挥出色足以弥补很多角色方面的不足。吕博远目前状态正佳，自然就被轮回当作胜负手予以了重任。轮回这阵容一出，解说员长长的哦了一声，也不知是个什么意思，嘉宾却是脸上微烫。他要分析的略有偏差也没什么，关键是这次也太南辕北辙了，何况他赛前还扯得那么自信。这一刻嘉宾真想重生穿一下，要求不高，只要能回到10分钟前就足够了。被狠狠打脸的嘉宾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而后蓝宇方面公布的阵容总算是让嘉宾回过点魂来，因为对蓝宇的分析他总是说对了。此时的蓝宇确实不敢兵行险招，以求稳为上。他们在个人赛里投入了一名强手，正是全明星级别的于峰，显然是希望靠他拿下一分，这样比赛至少不会在个人赛里被杀死。而他们的王牌选手黄少天自然是准备放在擂台赛里当守关大将的。可是现在在双方的阵容全都公布后，所有人都沉默了。轮回的意图大家都看清楚了，而蓝宇的排兵布阵却恰巧撞到了枪口上。是的，枪口，荣耀枪王周泽楷一枪穿云的枪口，蓝宇准备用来争取这一分的于峰赫然是他们个人赛的第一位出场选手。